出了歌，生了人， 领到我们的解放， 领到我们的解放， 一呀一次 哟。 将来

情，我便兜里送红军，军民团结向前进。